鸡汤啊，这个泽漆跟紫参嘛，它的药性的作用的方向呢，同学就稍微有一个概念啊。紫参是把一个什么，就是上七窍跟下二窍之间一个相连的这个一个联系的这什么地方有一坨什么东西挡住的时候，紫参把它往下面拔掉。那泽漆的话，就是它能够从底下呢硬逼着你的水循着正道循环，然后让这个邪道的水能够被退掉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走法。那当然，泽漆、紫参这两位破泻的药呢，这个在打破了这些脏东西的时候，身体一定会有很多很脏的水，对不对？就是打破的到最后是脏东西嘛。像肝癌的话很方便哦，肝直接就吐到肠子里面排黑大便啊，就是最最最轻松的。但是当他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当他打破了这些癌种或什么不好的东西的时候，这些脏水要怎么排啊？那排脏水的最代表的药就是生姜，而且是重剂量的生姜。所以你就说咳嗽虽然不见得适合用生姜，但是这个方子里面呢，哦，就是要以生姜为要加的重一点啊，生姜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像我们身体里面有水毒，水毒发臭的都是要用生姜的啊，所以就生姜用五两。那这个方子呢，没有大枣啊，那没有大枣的话，如果以其实这个生姜用到五两的话，也不太是比较不是关系到姜枣的调节的问题，因为姜枣的调节的问题的话，比较是生姜三两不放大枣，那是很明显的看出来有姜枣调节的问题。那是如果是有姜无枣，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它比较把它调整到入气分啊。那那个肺的话，算是一个属于气分的脏嘛啊，就是比较调整到入气分。那紫参的话本来是血分药啊，那现在就把它这个药性把它搅到比较能够散到气分的状态。那你看它固固元气的药，什么甘草、人参也有嘛。那同学就是如果你泽鸡汤是很不容易用到的药物啊，但是如果万一不幸有机会用泽漆汤的话，那如果吃的人还是虚的话，那你看是虚左手脉还是虚右手脉嘛啊，就是哪里虚补哪里嘛啊。补血的话用当归补血汤，补气的话就当，因为当归补血汤的黄芪很多，当归很少嘛，那不然补气的话那么多补气药可以用啊，所以就是该用的补药都要用，不用死守一个泽漆汤。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呢，其实体力都不太行啊，都很虚，所以虚的人还是多。那要用的话，生附子可不可以加？可以呀，啊，补阳气的药都可以加的。所以大概从这个角度，那你要加硫磺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啊，啊，就是，那这个就是固护阳气的药都加到够，然后这样子一点一滴的喝啊，这样子一天喝十次，啊，这是简易的家庭化疗，然后低副作用版啊，这样子不错。那像这个泽漆汤呢，当然我们都是大家都是希望这一辈子不要有机会喝到它。但是呢，下面一个麦门冬汤啊，我就看了之后啊，嘴馋呐，就在那边在家里面准备功课，这么读着读着就在想，我有没有咽喉不利啊，我有没有脉数啊，赶快来一下，我想喝一次麦门冬汤，因为感觉是多么的奢华啊，就是一次七升麦门冬熬起来的药是多么的甘甜啊。就想说啊，怎么这病还不来呢，真是的啊，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期许。像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在，因为你知道上课讲话讲那么多，喉咙都会有一点点累，对不对？我就想这样子累算不算是咽喉不利了，是不是可以喝麦门冬汤啊，就是以一个美食家的那种心情啊，好像好想喝它一次。但刚刚这个泽漆汤呢是一个破阴实的药，那麦门冬汤呢就是一个标准的补阴虚的药。那里面呢都有人参、甘草啊，只是说，人参也甘草都是阴阳两补的，虽然说是补气药，可是人参、甘草是不一定是偏就是偏阳的药啊，所以两个方子里面都有可能。就是泽漆汤如果在临床上面真的能够发现它对于肺癌有实际的疗效的话，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大肠癌也有救了。因为脏腑的关系是这样子，如果得癌症的话，脏的癌症一定比腑的癌症难医，所以如果有一个方子能够治得好肺癌的话，就意味着大肠癌都很好打。当然大肠癌有一些药物可以加，就像张仲景治疗肠痈的那些什么薏苡附子败相草的这个散剂啊，这些都是可以加味的。那什么冬瓜仁啊，什么薏苡仁啊，附子败相草，那些加下去可能的话会更适合大肠啊。还有一些暖大肠通利大肠的这种补气药也是可以用的。那么麦门冬汤它的主症是咳而上气，咽喉不利。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发下去讲义第五页的这个清溃药略本的讲法呢，清溃药略本有好几个版本啊。它我们讲义取的是什么大逆上气或者是咳逆上气，其实还有一个版本是叫做火逆上气，就这个人是有热的，就是肺好像在烧一样，然后气往上冲，然后咽喉不利。那后面呢，它就有一个止逆下气者麦门冬汤主之。所以清溃药略里面呢比桂林本多了一个止逆下气，这个止逆下气就是治则啦，就是你要平定它的这个气上逆，然后让这个气能够下去，那要用麦门冬汤。那如果是桂林本的话呢，它多给了一个辩证点，就是脉朔。其实这个脉朔的辩证点给了，临床上就方便很多了。因为你想想看，咳嗽嘛，都是咳逆上气嘛，那咳的厉害就大逆上气。那咽喉不利，那你会说射干麻黄汤咽喉难道就利了吗？那这个皂荚圆这个时时唾浊，感觉上咽喉也没有力啊。那所以讲来讲去，就会让人感觉到好像这个麦门冬汤的辩证点啊，摸来摸去摸不到。所以补一个脉朔，这个辩证点就好很多了。因为这个麦门冬汤它是的的确确是一个从病机而论是一个治疗肺阴虚的药。那在一个人咽虚的时候，阴虚的时候啊，脉跳的会偏快的，所以当然阳虚也有可能脉偏快了啊。但是这里是一个主要是阴虚的，那但是即使是脉偏快，我们要定义一个人是阴虚的麦门冬汤症还是不容易。因为人如果是阳虚气虚也有可能脉偏快，那或者是咽喉不利。什么叫不利？那如果是喉咙痛呢？那少阴感冒不是也很会喉咙痛吗？那也是阳气不足，肾经受邪，然后喉咙痛。那个麦门冬汤下去会有用吗？不一定会有用啊。所以临床上面我们最好要比较确实的来定义这个咽喉不利。这个咽喉不利呢，在历代的中医临床所观察到的麦门冬汤的咽喉不利啊，不管它是痛或者是痰咳不出来，都不能说是完整的麦门冬汤的咽喉不利。就是麦门冬汤的咽喉不利是你的喉咙会有一种闷住的感觉，就好像喉咙这个地方好像闷闷的。那个闷闷的感觉我想要怎么说，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后脑勺好僵哦。那当你后脑勺僵硬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后脑勺闷闷的？那这种闷闷的感觉同学能够在心里面回忆得起来吗？那又或者是如果哪一天你吃了太多的补药，什么人参黄芪炖鸡汤，吃了之后就坐在那边看电视，然后补药醒不开，闷在那边，然后觉得胸口闷闷的，这样的感觉有没有人有过啊？就是吃药锁掉的那种感觉。那种的感觉当它在喉咙出现的时候，那才是麦门冬汤的严格定义下的咽喉不利。可是我们一般用麦门冬汤都没有用的那么严格，比如说现在一般临床用麦门冬汤就会说，啊，你痰咳来咳去都咳不出来啊，哦，那这样子你咽喉不利，那给你麦门冬汤的科学中药含在嘴巴里面慢慢吞啊，甜甜的很好吃，那等一下那人就喂痰就吐出来了呀，好棒哦，就是 这个是也是合辙合拍了啊，但是这个不是很标准的半本多拉的主阵，比较是借用它当作是滑痰的机油润滑油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很润的药嘛，所以可以帮忙把痰滑一滑这样子，所以这个比较标准的咽喉不利呢，是一个喉咙的闷的感觉。那这个喉咙为什么会这样闷闷胀胀的，我们等一下介绍曼门冬这味药的时候再来讲。那当然历代的中医还是觉得以这些点来讲要定义阴虚还是不容易，因为阴虚再多走一点点就会变阳虚了，一旦变成阳虚整个病就换掉了，就变成肺冷肺微了。那肺冷肺微的话，肺冷是甘草干姜汤，肺微是炙甘草汤，就会整个病就已经垮到另外一个区块去了。所以那如果是一个纯粹适合用曼门冬汤的这个阴虚症的话呢，它一般我们临床的辨证点会再抓几个，比如说手心会发热，脚心会发热，那手心会烦热的时候通常这个人是阴虚了，至少是这个筋易有伤啊，是阴虚。所以如果这个人有手心发热的话，那比较容易让人看得出来。然后或者是这个脉跳得比较快而比较虚，那也是比较没有力可是又跳得比较快，或者是比较浮起来啊，这也可以。那还有就是看舌头，舌头会偏红，然后舌苔会比较少，就是当一个人里面的水分都不够，精液都不够的时候，舌苔自然就会比较没有掉或者是裂掉，所以舌头偏红而舌苔偏少。那另外就是现在多超前讲一点点，就是曼门冬汤这个方子哦，它其实是从补这个脾胃的这个胃阴，从胃阴补到肺阴，所以曼门冬汤的这个火逆大逆上气，它里头不只是肺阴虚，还包含了胃阴虚。所以呢，这个阴虚的症状也有可能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人会口臭。所以我们就把辨证点再加上，有可能是手心发热，有可能脉虚数，有可能舌红苔少，可能口臭，就是多增加一下这些辨证点，来让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这个方子。那至于说痰咳不太出来，这个辨证点实在是太广泛无涯了啊，因为痰咳不出来，你也可以是皂荚丸症，也可以是脚青龙汤、射干麻黄汤症，这好多好多都是痰咳不出来，所以要拿痰咳不出来来定义曼门冬汤的咽喉不利，可能是比较不适当的。那另外就是，同样是肺阴虚啊，这个曼门冬汤是疯狂的狂咳嗽，然后觉得喉咙这样子闷闷胀胀的，那另外有一个后面的炙甘草汤是治疗肺微，那肺微的主症炙甘草跟曼门冬汤的那个叫25条的炙甘草汤，它跟曼门冬汤同样是肺阴虚，但是曼门冬汤是一个阴虚而有火正在烧的肺，那炙甘草汤的那个肺呢，就已经是余烬死灰了，那个肺已经纤维化了。那当一个人得了细肺症或者什么，就是肺已经纤维化掉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到炙甘草汤的这个主症，就是喉咙很干，可是一直吐细痰出来。那那个就已经是到了肺微的地步了。可是你说炙甘草汤也治肺阴虚，曼门冬汤也治肺阴虚，那这两个方子能不能交互使用啊？其实可以。也就是说在中国古方的世界，比如说这个近代的这个肘后方啊，它这个就是说炙甘草汤的那个肺微啊，它的这个就是口干啊、吐痰啊，这种肺微用曼门冬汤治，它也是有这样写的。所以曼门冬汤其实是可以挂到两边的诊，那当然我是觉得以张仲景的严谨度来说的话，那就是肺微用炙甘草汤，然后火逆上气的肺阴虚的大咳用曼门冬汤啊，就是稍微把它分仔细一点也不错啊，因为张仲景用药总是比较严谨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汤证， 也是肺微的，这个是金匮要略后面的复方。这个金匮要略的后面我看在这第七页下面有一个生姜甘草汤，那是千金方里面的，他说治肺微咳唾言末不止烟燥而咳，这个跟炙甘草汤的那个主治是很像很像的，那就是肺里面已经好像没有什么功能了形成这个状态的时候，那过去的医生在临床发现说，其实治疗这个生姜甘草汤的肺微啊，用生姜甘草汤的效果还不如用麦门冬汤有效，所以生姜甘草汤症的话，其实现在临床来讲的话，用麦门冬汤比较有效啊。所以麦门冬汤它的这个就是，那其实生姜甘草汤的主症跟炙甘草汤的主症都很像嘛啊，所以它是一个可以挂到另外两个层次的肺微的一个方剂。那当然麦门冬汤因为是一个阴虚的病，所以就算这个人有咳嗽有痰，他在咳痰的时候也要听得出来这个人痰声是不湿的。什么叫做不湿啊？就当你小青龙汤症的时候，你的气管里面水是太多的，所以你在咳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气管还有水被掀动的声音，就是好像有一点口水类的东西呼噜呼噜那样过去的感觉。那麦门冬汤在咳的时候，它的那个痰声就是完全不带那种水的感觉了啊，所以痰声要不湿才适合用麦门冬汤。那麦门冬汤呢，它是治疗胃阴虚，也是治疗肺阴虚。那我们要回头来看这个麦门冬汤这个方剂的时候啊，之前我们先来认识麦门冬这味药，我想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方剂它是怎么走的。那麦门冬这味药呢，它是治这个心腹结气啊，它这个《神农本草经》写胃甘平，那我们在临床上用的话是，它是微微有一点寒凉的药性的啊，所以它的药性是微寒的。那如果你的体质是已经属于比较湿冷的体质的话，就是稍微吃一点冷的就会拉肚子的体质，那吃了麦门冬恐怕会更严重。那但是呢，相对于一些别的药来讲，它已经算很不寒了。因为同样像百合类的植物有三种中药嘛，常用中药有三种，第一个是百合本身就是一味药嘛，那百合是像大蒜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另外麦门冬呢，是看起来比较小颗的啊，就是这样子，好像一小坨一小坨的，也是它的这个小的根嘛，小的球根一样的东西。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天门冬，天门冬就很大条，这样子一条一条的。那天门冬就蛮寒的，虽然天门冬我觉得临床上的功用很有一些妙用可以讲，但是天门冬你如果单吃的话，再吃个一两天就会发现吃不下饭了，因为胃已经被寒到了。但麦门冬就没有那么厉害啊，麦门冬跟天门冬相比就不寒的很多了。那么他治的这个心腹结气，就是心腹这边好像什么东西纠结了，或者是伤中伤饱，其实这两个主症啊是不适合单独来看他的。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心腹结气跟伤中伤饱呢，都必须是建立在后面的胃络脉绝这四个字之上。也就是这个人呢，如果他是胃的络脉绝了，而这个人心肌梗塞了，这麦门冬就有效了。可是如果不是胃的络脉绝了，这个人心腹结气就麦门冬也不一定有关系。像张仲景治一般心脏病的方都没有在用麦门冬的，但是一定要建立在胃络脉绝。那胃络脉绝的那种胃阴虚到极点，乃至于吃什么都要吐，那这样子的伤中伤饱就有意义。 可是你说平常说我们家小孩子很贪玩，吃不下饭，吃麦门冬，或者是我们家小孩子吃饭不消化，吃麦门冬，对不起都没有笑啊，这个麦门冬不是这样用的，就它必须在建立在它的主证必须建立在这个胃络脉绝这件事情上面。那胃络脉绝为什么会跟麦门冬有关呢？那另外一点就是麦门冬啊，我们在看它的这个历代的发展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事情是，哎，古时候的方子用麦门冬治脾胃的比较多，可是呢，后代的医生麦门冬治心肺的比较多。那那个分水岭可能是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个铁三角，就是用了生脉散，发现说，哎，麦门冬这个药在心肺的功能上面很有用，所以这个现在大陆那边啊，人参跟麦门冬合在一起，这个参麦注射液啊，当然生脉散如果你是要抗天气热，那你当然用那个西洋参什么的，但如果你是要强心强肺的话，你用人参就可以了。那这个参麦注射液比如说治疗什么心肌梗死啊，用来软化这个心脏硬化的血管啊，或者是休克啦，或者是肺心病啊、心衰竭之类的，属于阴虚范畴。阴虚范畴就是刚刚讲的舌红苔少啊、手心烦热啊，就那个框架之下的。哎，这个生脉注射液现在很好用啊。那平常你们没有生脉注射液的话，就是什么？就配生脉散嘛。哦，那生脉散就是。用红要如果是要强心强肺的话，用红参就可以啊、哦。那而且要有人参这个麦门冬的补性比较有用处，因为麦门冬本身不够补。你可以说麦门冬是修补这个胃的络脉绝这件事情，但是呢，它本身的补性不够，所以临床上要加人参才会有足够的这个让人才会有这个治愈的效果。那。可能也是因为麦门冬是专门修补络脉的，所以这个汤也就被张仲景的用药规范限制在只有大枣没有生姜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大枣入十二经，就是人的营气是走在经络上的，血管里的，对不对？也就是这个方子呢，必须让它走在人的经络上才能够发挥用处，所以你用了姜把这个药性推散了反而没有用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为什么麦门冬古时候的人是治脾胃多，到后代却拿来用在治心肺多呢？那又为什么这个麦门冬的这个治疗心肺，就是一个治脾胃的药，为什么能够治到心肺呢？那古时候呢，就把指古时候的人呢，就把《神农本草经》的这个“胃络脉绝”这四个字，跟麦门冬的长相呢，做了一个很天马行空的这个象征符号上的对比。再还有麦门冬它这个东西呢，它在分支的时候，好像是一条细根啊，上面会长出很多新的这个。小的这种小球根类的东西，那就是麦门冬嘛，对不对？那一条主轴上面长出这个小颗小颗的，那这些采药的人在收采的时候呢，又看到说，哎，这个根上面的麦门冬这个数字很有意思，不然就是十二颗，不然就是十四颗，有的有十五颗，那。通常就是以十六颗为上限，就是再多于十六颗就很罕见了。那就是十二或十四或十五，然后以十六个为目标这样发展，这是什么东西呀？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在人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结果这些本草学家就去看这个难经啊内经，就发现说，哎。比如说难经里面内经里面有讲一个东西叫做络脉，其实这个东西可能这个络脉是因为神农本草经先讲，所以大家会开始说络脉是什么东西。那络脉就是一条经，像我们正经十二条，对不对？奇经八条，一条经跟另外一条经之间会有这个横向连接的。我们通常说某个穴道的地方是这个经的络脉，代表这个经有一条分支叫做络，对不对？这个络是连到别的经的。那正经十二脉呢？那难经里面就说，哎， 怎么人有十五个络脉啊？他就说正经十二脉啊，有十二个嘛，然后还有一个阳络，有一个阴络，他说阳络是阳角，然后阴络是阴角，然后再加上一个皮之大络，那这样子一共十五个。那也有一些版本说十六个，那十六个就是另外的版本，就是说正经十二条嘛，啊，十二个络脉，然后呢再加上任脉的平抑跟督脉的长强，这样十四个了。那第十五个是脾的大络大包，那第十六个是什么？是胃之大络虚里。那脉门冬的药效呢，就是特别会向这个虚里进攻。那虚里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虚里呢，我有没有写错字？那个里到底是这个里还是这个里？我平常看书看简体字看多了，所以就混掉了。糟糕，那简体字版这两个里是同一个字，抱歉啊，一下子。那我们先说胃之络脉虚里是什么东西啊？是哪个里啊？这个啊，这个吧啊。那我们说这个胃之大络虚里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胃脉有一个分支，而虚里呢，古时候的陈氏说它的虚里这个东西是连接到人的这个左边的乳房下面，然后他说其动应衣，就它会有一个跳动，让你衣服能够看到这个震动。那是什么？是人的心跳，也就是它的那个连接点是我们人体的肉体的心脏的下端的跳动的那个地方。那么从这里呢，也就要回头想一想，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说治癌症中常要一直讲到固护胃气，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治病好奇怪啊，都是要固到脾胃之气，脾胃脉不可以绝，对不对？因为胃气一绝，这个人随时都会死。那为什么一个人胃气一绝随时都会死啊？就是因为中国人的身体的哲学观是人的心脏能够跳，是因为有一个叫做虚里的东西把这个胃气的这个吃到食物的能量输到这个心脏，让我们的肉体的心脏能够跳，就肉体的心脏的跳动是这个虚里在供应它活的。那如果你的虚里没有了，你的心脏就会梗塞，就会不能跳了。所以这是一个中医的身体观这样子。那么脉门冬呢，就是一个特别的，就是补，就是当一个人，因为人的经络啊，都是如果经络是属营嘛，分布出来的气属胃嘛，相对之下经络还是比较属阴的，对不对？那比较属于阴的，那这个当一个人胃阴虚到一个很惨烈的状态，就是胃的虚劳的时候，那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的经络会不能够输布，那个虚里的通路就会断掉。那当一个人阴虚到虚里的通路断掉的时候，那你的肺就有可能变成脉门冬汤症，那你的心脏就可能会忽然之间梗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同学从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理解为什么古方里面脉门冬是治脾胃的药，然后后来发现越来越发现它可以治到心脏病或者是说的肺心病，就是这个虚里能够把胃脉的这个气阴气啊，这个输布到胸部的区块，是这样的一个中医的认识。那这个当一个人胃阴不足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啊？像清朝叶天士就提出一个胃阴不足的典型症状，就说吃了东西之后就是你会很饿，因为胃阴虚，胃就会有虚火，对不对？那胃有火的时候人就会饿啊，可是因为胃阴虚，所以就消化能力也就变成干干的消化不动，所以你会饿，可是你吃饭又吃不香，就吃不下去那种感觉。那这就是一个胃阴虚的标准的症状之一。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吃脉门冬之类的药来滋胃阴。那这个胃阴虚如果蔓延的比较严重了，又像古时候的人可能肉类的摄取也不是那么够啊，所以古时候的人比现代人容易阴虚，那现代人当然是阳虚的比较多了，所以现代人是营养够烦恼多啊，所以灵魂那边的损耗比较大，所以是阳虚。那这个胃阴伤 的时候呢，这个知鸡不能食，这个现象呢是由麦门冬在处理。那当然呢，这个跟几个《伤寒论》常见的汤证都不要搞混。怎么讲呢？就像《伤寒论》里面有一个厥阴病的这个阴阳离厥的乌梅丸症啊，跟这个会有一点像。乌梅丸症是这样子，你会饿，想吃饭了，可是呢，你那个饭端到口边的时候，会忽然之间好像胃跟胸口有一阵不爽快的感觉，就是要吃饭的那个当下有一股不爽快的感觉，那个是乌梅丸症，吃乌梅丸很快就会好。但是呢，这个胃阴虚的这个麦门冬的适应症是，你不会说端饭到嘴边有那个难一阵那个难过的感觉，是吃下去才觉得哎呀好难消化，所以有这样的差别。那至于说胃阴虚还有另外一个发展的倾向是什么呢？就是胃阴虚有时候会呕吐的，当胃阴虚到一个程度，这个人会有可能会有呕吐的情况。那现在麦门冬汤在临床上面就被拿来治疗胃阴虚，为什么？因为《伤寒论》的条文很好拿来应凑啊，就是这个人一吃就吐，大逆上气，一吃喉咙就受不了，就恶心，就呕吐了，咽喉不利啊，就一样对着条文开啊，所以就是胃阴虚啊，就是这种舌苔薄啊，然后有潮热、有烦热或怎么样，这种胃阴有口臭这样子的一种吃了就吐，那是用麦门冬汤治疗啊，这样子。所以《伤寒论》的条文，《伤寒杂病论》条文是可以这样乱套的，乱套也有效哎，怎么办？那另外呢？不过讲到这个呕吐，同学就稍微要分一下，就比如说像《伤寒杂病论》里面治疗呕吐啊，感冒的这个呕吐就姑且不论了嘛，我们这个太阳篇、少阳篇、阳明篇什么教下去，就感